今天的演讲，我们会谈谈一节经文里面的内容。经文的是取自于提摩太后书的3:16。我们一起打开这节经文，提摩太后书的3:16。提摩太后书3:16，这里说圣经全都是上帝用圣灵启示的，对于教导责备纠正，按正义施行管教，尽都有益。所以圣经这里谈到啊，是用上帝用圣灵启示的。所以我们看看这个图画，在以往几世纪里面都有不同语言的圣经。这里谈到能教导责备纠正，按正义施行管教，尽都有益。好，圣经的这番话有力的道出了圣经的非凡有价值。但是在西方国家有一个时期，一般人以尊敬的态度聆听圣经的教训，可是随着年代一年一年几百年几十年，人们对圣经的信息减弱了许多，很多人都不再视圣经为权威。而在18和19世纪啊，一群称为圣经批评家声称圣经中有大部分都是传说或者是神话，有些甚至说耶稣是个虚构的人物。那么这些学者认为圣经并不是上帝的话语，而是人的话语，是人写下来的。除了这些批评家，崇尚现代主义的教士、进化论学者或者是哲学家，他们都攻击圣经的正确性，他们创作出一些理论去取代圣经的信仰，甚至说人并不需要相信上帝的存在。令现今很多人都怀疑圣经并非是上帝的话语。那么在基督教国家，他们自称跟从圣经，可是他们的行为却为圣经带来莫大的羞辱。例如他们怎样呢？他们支持战争，支持同性恋，提倡一些跟圣经的道理背道而驰的教导等等。虽然有权威的人士或者是那些宗教组织的言论呢，以及那些行为动摇人的对圣经的尊重和信心，但是耶和华见证人却效法耶稣基督的榜样，坚信圣经是上帝的话语，是上帝给人的真理。正如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的17:17说，上帝的话语就是真理。因此我们勇敢地告诉人，圣经是上帝所启示的，是真实可靠的。那么耶和华见证人的主张和组织安排跟圣经的话语完全一致，对他们来说，圣经是世上独一无二也最杰出也是对人有益处的著作。唯独圣经是信仰和人的信心可靠的基础，能帮助人赢得上帝喜悦的指南书。为什么我们可以这样说呢？我们看看彼得前书的3:15。彼得前书的3:15。 倒要心里尊基督为圣，奉他为主，随时做好准备，这样无论谁要你们理解心里的希望有什么根据，你们都可以在他面前辩白，只是要态度温和，深深尊重他。所以他们尊重圣经，对圣经有确切的知识，可以怎样做呢？耶和华见证人基于什么证据证明圣经是上帝启示的话语，并且是真实可靠的呢？首先就是圣经的内容。圣经是由66本不同的书所构成的，却是一套统一的作品，是由40个不同的人在长达1600年的时期中写成的。那么这40位圣经的执笔者生活都在不同的时代，出生于不同的背景当中，我们都知道有农夫、渔夫、牧人、先知、君王和医生等等，但是他们所写出的圣经内容始终和谐一致，而且始终至终贯穿一个主题，就是基督统治的王国，证明耶和华的统治权是正当的，并且使耶和华的名彰显为圣。我们都知道圣经的第一个预言呢，就是谈到女人的苗裔的预言，这预言就已经包含了上述的主题，就是上帝的王国。2000多年呢，在这个预言之后啊，上帝再一次的提到这个关于苗裔的应许，他告诉亚伯拉罕，地上的万国都必因你的苗裔赢得福分。那么在800多年后，上帝又向亚伯拉罕的后代大卫王重申他的保证。那么随着时间的过去，耶和华的先知不时也会提到这个希望。上帝在伊甸园说过第一个预言之后4000年，也就是向大卫重申应许的1000多年后，上帝所应许的苗裔耶稣基督终于出现了，成为他祖先王大卫的宝座的合法续承人。至高者的儿子被蛇在地上的苗裔所伤而死，从而提供了这个赎价，购回亚当的后代所失去的生命权，这是人类得永生唯一的方法。那么此后耶稣被擢升到高天，等候上帝指定的时间来到，把那叫做魔鬼又叫做撒旦的，就是最初的蛇，摔到地上来，最终还要把撒旦永远的消灭。于是创世纪宣示的伟大主题经过圣经其一部分的发展和扩大，在启示录后几章就会谈到这辉煌的高潮，让人看出耶和华要借着他的王国实现伟大的旨意。那么除此之外，圣经执笔者的坦白也确实证明了圣经是来自上帝的，因为人类的弱点呢，是不可能暴露出自己的缺点，但是圣经执笔者坦白承认错误，或者是其他的历史书罕见的。如果我们去找历史书，我们不会看到他所写他自己的错误，他的自己的难题，反而写到自己的好。例如我们可以看看圣经啊，在这个耶稣那这个摩西那里啊，他坦白的记下自己所犯的罪，他也提及到上帝裁定他和亚伦不能进入应许之地。 圣经也没有隐瞒大卫和所罗门或者其他的大人物的罪，而如实的记载下来。那么耶拿在耶拿书记下自己不顺服和所招致的恶果，其他先知的态度也同样直率的坦诚。那么在希腊与军舰的执笔者也很重视把事情如实的记下来，例如保罗他提到自己以往所犯的过错，马可没有谨守海外传道的岗位，以及使徒彼得曾不认基督的错误等等。圣经的记载这么坦率啊，不是证明了圣经的确真实可靠，值得信赖吗？那么第二点呢，圣经在地理地质和年代方面的记载非常的准确，而证明圣经是完全可靠的。由于这缘故啊，现在有些科学家对圣经的地理啊和地质记录了十分信赖，他们相信这个指南呢，而为他们得到丰富的报酬。举个例子啊，我们看看这个《生命记》的八章七和九节，《生命记》的八章七和九节。生命记八章七和九节，耶和华你的上帝快要领你进美地了，那里有流水淙淙的溪谷，又有清泉深渊从平原和山区流出来。九节，那里有充足的食物吃，一无所缺，那里的石头是铁，从山里能挖出铜来。所以这个有一位著名的地质家，他查考了这些经文，然后这些经文为他带来重大的发现。经文说耶和华上帝带领以色列人进入美地，那里石头是铁，从山里能挖出铜来。后来这个博士啊，托尔博士，他根据这个《生命记》的这些经文，在别斯巴数公里找到一个充满红黑色的矿苗，还有这个巨大的悬崖，估计啊含有大约1360万公吨低等的铁矿。后来那些工程师也发现一个长达1.5公里露出地面优质的铁矿，它的纯度达到60%至65%。那么另一位教授叫做威尔逊教授，他为圣经的准确性作证。他在旧约的科学研究里一本书，他写道，圣经中以年代和地理有关的声明比其他任何古代文献更为准确可靠，证据协调一致，令人惊讶的地步。所以我们可以看出地理方面也准确无误。那么第三呢，圣经正义的原则和道德标准非常的实用，证明圣经是来自上帝的。圣经能解答人生中最重要的问题，包括人类的起源、创造主对地球和人类的旨意、人为什么会死，以及为什么罪恶的存在。那么圣经的实用性可以伸展到我们日常生活中的每一方。例如耶稣基督有一个著名的演讲，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。这个演讲就记载在圣经的马太福音5章到7章，对吗？称为登山宝训。这个演讲中耶稣基督解释人怎样才能得到真正幸福快乐， 怎样解决纷争，怎样向上帝祷告，对于财富物质方面有什么平衡的看法等等。除了登山宝训的金玉良言，在圣经里其他经文也清楚指出，如果我们要令上帝喜悦，想改变生活，就必须做什么，避免做什么。所以如果弟兄姐妹朋友们想了解，我们可以聚完会后可以到柜台拿这个圣经过时了吗，这里面的资料也可以怎样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。有一位著名的教育家威廉，他对圣经做出以下的评论，他说，我相信认识圣经却没有上过大学，胜于上过大学却不认识圣经。的确的，圣经的原则教导人向善，给我们有智慧，使人得到快乐。因此诗篇的119篇105节道出圣经对人的重要性。我们可以看看这节经文，诗篇的119篇105节，诗篇的119篇105节，你的话语是我脚前的灯，是我路上的光。所以这节经文让我们看出，圣经的确像一辆车一样，能照亮我们的马路，我们前头的这个路，就是我们要走的人生道路，的确能指引我们。所以这本造诣万民的圣经肯定是上帝赐下给我们的。那么第四点呢，应验了的圣经的预言是证明圣经完全可靠有力的证据。最突出的这个预言呢，就是关于耶稣的预言，和这个预言怎样获得应验呢？我们都知道耶稣出生之前许多事迹啊，很多希伯来先知都预言弥赛亚的来临。那么那些先知具体的预言到弥赛亚的一生，包括他住自哪个家系，在哪里诞生，什么时候出现，以及会有什么事发生在他的身上。其中一个例子就是圣经的预言，还预言弥赛亚会在犹大的伯利恒诞生。那么当时耶稣出生的时候，以色列有两个地方叫做伯利恒，一个是在北方，就是在拿撒勒附近，另一个是在犹大耶路撒冷附近，原本是叫以法他。耶稣就是在这个耶路撒冷附近的伯利恒以法他诞生，所以这应验了在大约8个世纪哦，在圣经的8个世纪后。这事实上可以表明，还有许多弥赛亚有关的预言都应验在耶稣的身上。以上只是一个其中一个而已。那么这些预言十分明确的具体，他的应验绝不是人刻意策划或者是编造出来的，相反这些预言都得到精确的应验，使我们深信他们都是上帝启示的。而圣经中有关的弥赛亚将来会造福和顺服人类的预言，上帝也会一一的应验。所以刚才我们谈到的这四个证据啊，证明圣经确实是来自上帝启示的，所以肯定人在这段最后的日子和非常的时期 指引我们的脚步。那么这些圣经的预言表明，这个世界的终结快到了，而可以带来每一个人都可以迎接的这个时间越来越少了，所以我们要听从和努力这个圣经的劝告和教诲，我们就有稳确的希望能够在这个新世界里享有福乐。